满意之后付款，4007105106，4007105106。 瑞麟羊奶1+1，加了钙，加了硒，给你健康，给你关爱，还您10年的岁月风光。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城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哟，这个声音真脆上。哎， 晚上又来了。 晚上来瞧瞧是吧。 对， 别说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婉乔哈还拿着手机拍照片，这个透亮是吧， 真的 是吧。 嗯， 就是北京今天的能见度特别好，不知道今儿晚上还下不下流星雨了哈。要是今儿晚上下的话，咱也可以看看。 甭管下不下流星雨、 啊、 反正在一个小时前没冻死我。 嗨， 我在外面走的吹死了啊、 是是是，当然了，这个不管怎么说还得是希望他什么都挺好啊。这个晚桥坐地铁吗？北京地铁啊， 经常坐。 你知道当年北京只有 一号线 和二号线的时候， 嗯， 就是很多的站台哈、啊、你不用看他那个站名， 嗯， 看他那个壁画我就知道到哪站了。啊，就是你比如说你到建国门就能看见壁画上边都是什么天文馆啊，什么什么就古观象台。 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呢。 我怎么觉得现在都是广告了呢？ 你这个就不细心观察。 嗯， 陪伴旅客30年之后，北京地铁二号线里边的壁画跟晚桥一样老了。不是那个，当我没说啊，这个壁画的色彩变得是陈旧暗黄， 嗯， 墙面呢凹凸不平，甚至呢不少墙砖开始损坏脱落。 怪不得我都没在意呢。 啊是吧，就是一些经常乘坐二号线的市民就发现而且感慨了，哎呀，这玩意儿你看地铁二号线西直门站内环方向的一侧的壁画，人家有个名字叫燕山长城图。 嗯， 介绍牌上面有一介绍牌，你看你也肯定没看见过。 但是确实你这么一提醒我、 啊、 我好像看到过， 有印象是吧， 但是确实都没有仔细看它叫什么名。 哎，这叫燕山长城图。说这壁画制作于1984年12月。 哎呦，比我都大。 您那时候大学才毕业是吧，建成31年后的今天，这个壁画整体已经出现一个暗黄色的色调了，大部分的这个画的砖呢、啊、已经凸起来了，画砖上的裂纹也显现出来了。你看这就是老了吗？有皱纹了。 可不是吗？ 当然比裂纹更严重的问题是它掉脱落、 啊、多危险呀。 哎呀，这个危险不说，它看着难看呢、啊、壁画的一角、 嗯， 一处茶杯大小的画砖脱落了，露出了白色的墙体，和周围的颜色你格格不入，不搭。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整幅这个燕山长城图的壁画啊，少了4块，这个叫壁画砖， 嗯， 就跟您家那瓷砖中间掉了4块一样。另外呢，还有2块画砖有部分的缺损。你看看，在西直门站的外环方向，制作于1984年10月的大江东区图和燕山长城图一样，也是整体凹凸不平。另外呢，一个红色的铁门呢，完全出现在壁画中间，两边这门两边啊，5块画砖都已经出现缺损，整个壁画像缺了一部分。 嗯， 还有你比如像东四十条，这个。大家都知道去工体看球， 嗯， 你要是坐地铁就从这儿出来， 那儿有工体。 哎，所以呢他这个壁画呢叫走向世界，什么拉弓射箭、掷铁饼、骑自行车、击剑， 都跟体育有关。 哎，都跟体育有关啊。制作于1985年4月，那时候晚教上大二。 我又没出生呢。 还反正由于许多这个直径2厘米的这个瓷砖啊，它是镶嵌而成的。如今呢壁画中部一条黑色的竖线把一位运动员骑的自行车劈成2半了。 哎呦，多别扭啊、 哎、那是看着多难受啊。在壁画的后半部分，有一位女运动员粉红嘴唇上本来是唇彩特亮丽， 嗯， 结果露出了一小块黑色， 得长了个痣、 啊、嘴唇上长痣，这也忒难看了。这个 还有一位男运动员的右脸上出现了一块还挺大个的一块黑斑。 嗯， 而这些呢，正是由于壁画上的小陶瓷片集中掉落这形成的。 哎，你说这壁画都脱落成这样了，怎么没人管管呢？ 是啊，家住建国门地铁站附近的何大爷经常乘坐地铁，提到建国门站的壁画，他是颇有感慨。他说：“我觉得挺可惜了的哈，每一次等地铁的时候呢，我都会看一看他们，不知道再过几年能看到这样完整的壁画。”那么地铁东四十条站的工作人员，人家小姑娘也笑着说：“哎呦，这两幅壁画比我的年龄都大呢。”你看，都是80后、90后嘛， 可不是嘛？ 哎呀，这些壁画从制作完成到现在，其实也没修复过，一直都这样，没人动啊。建国门地铁站的工作人员说站内的壁画啊，一直没有进行过修复，也无法对修这个缺失的壁画进行重新设计、重新制作。你比如说像这脱落的这十个字儿，都到地上碎了，得给看不出来是什么字儿，也没办法重新给它配上去，只能这样了。记者呢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了一下，目前啊壁画难以维护维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原始的这模具啊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地铁公司呢也很难进行复制。另外呢，受制作材料和数量的限制，这个确实，你说它6000多块，你说你就补2块，跟它那个颜色啊材质啊可能也不太一样。就你想咱家装修都是，你说我这瓷砖坏2块，我补2块跟原来一样的， 那色都不一样， 对，都不太容易。反正呢有一些像2号线呢、1号线这些老线呢，它又处于这个核心地段，客流量比较大，你多次调整了发车间隔之后，你说你进去修去，确实也只能等着它停止运营之后才有可能。关键这些大师做的画你真是不太好找了， 对吧。 哎呀，所以看着挺可怜，也是希望这些事儿能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现在都是高科技了，你说能不能弄个 3D 打印，把原来那个壁画缺的东西全给它补上？ 那色儿也接不上啊！ 哎呀， 那还得做旧， 是吧？ 打印完了还得做旧。 那 去趟潘家园， 嗨， 跟他说你把这块砖给我做旧了。 不过对于我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刚才老开晚桥那个玩笑啊，这个他确实85年嘛，他也就才小学，所以没上大学， 真没出生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像我们都是密切的觉得有年代感，而且特别亲切。其实咱这样，咱今天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哈，北京地铁越修越多，线路越来越多，站名也越来越多。咱今儿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话题是我最熟悉的地铁的一站。 我最熟悉的地铁的一站。 就是你比如说你最熟悉的地铁这么多线路当中你属哪站？ 2号线建国门站。 那跟我一样呗，就是天天上班要从这儿走。 我就知道你要选这个，所以我提前选了，我抢答。我想你没得选。 不过其实有的时候那家门口那站我肯定也熟啊。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哈，熟的经常走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包括原来比如说送男朋友上班这个不从这儿出去就在地铁口那儿转悠一圈的也有可能。 你还挺有经验哈。 送男朋友我有什么经验？那是你。 我还特想说一个我在地铁里发生的一个故事哈。 怎么样？ 那会儿我去踩地铁的厕所 啊， 因为地铁1号线啊， 原来没厕所， 有好多站都没厕所。 对对对对。 然后呢，就想踩这个没有厕所大家不太方便的这么一个事儿。有一天我就，你知道吗，我拿着一个采访机，我在每一站没有厕所的地铁站这儿就等着守着， 看谁， 我看每个人的表情。后来我就一直站在某地铁站的一个最角落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等着，因为一般角落地方是厕所嘛， 对， 有两个女孩神色匆匆的出了站就往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这时候我就一个箭步冲上去问她，我说请问你是找厕所吗？她说啊，你怎么知道？ 我等你半天了。 然后于是我就遇到了这个同仁哈，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也找，咱俩一块儿找，我不能说我是采访嘛，对吧？要不然太明显，人家到时候说哦不好意思我不接受采访怎么办？对吧？我就一直拽着他一块儿等着他，他就开始四处去问工作人员，人工作人员说这站没有，你要去下一站，然后下一站呢又发现也没有，他就又在下一站，我就一直陪他坐了3站地才找到厕所。 他要是知道你起根儿就知道这儿没厕所，诚心就陪着他，你说他心里边得怎么想？ 不会啊，我这种陪伴很难得呀，我陪着人上厕所陪了3站地，这得是什么友谊啊。 还行了，有的时候我曾经多年前看过有媒体报道说为什么这个1号线不设厕所呢，说这个其实很方便，您可以上去在地面上找个厕所再下来，那时候还5毛钱一张地铁票的时候， 现在3块钱了，有点贵了。 岂止三块，六块钱也有过。 我说起， 啊， 三块钱起， 是啊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最熟悉的地铁的一站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前几天啊，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阿龙，你认识吗？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啊，我也是哈。在新浪认证的微博上叫北京阿龙下划线 LIS 当中。 什么复杂呢？我们知道是谁。 啊，对，然后他转发了一条微博。 啊。 在这条微博当中啊，可见一个网名叫北京阿龙-LIS， 我得给大家念清楚了呀，对吧？这个下划线和中斜杠是不一样的。主持人阿龙呢，在转发这个微博的时候就写到说，大家注意这个人啊，他已经是第四次改名冒充我了。 嗨， 此人最近还给阿龙的粉丝发私信，干嘛你知道吗？ 干嘛呀？ 借钱。 哎呦， 所以阿龙说了，诸位别上当，甭管他以后再怎么折腾，各位一定要看V字认证。 这个原来说改个明星的名儿呢，他就是这个自己心里边满足一下，这还涉嫌诈骗呢。这个 可不是，记者点击了这名叫做北京阿龙-LIS 啊，这中斜杠就是一个那个假阿龙哈， 李鬼是吧？ 李鬼啊，这个网友的微博呢，发现啊，他的头像和主持人阿龙的认证微博头像是一模一样，还都是阿龙本人近照。网名也极其相似，啊，刚才您仔细听的话，您能听出来，一个是下划线，一个是中横线，短的破折号， 一个在中间，一个在下边， 所以就是二者中间的这横杠的位置不一样而已。最近呢，主持人阿龙有新浪的这种身份认证哈，啊，都此外，主持人阿龙是有着身份的认证的，就是加 V 的哈，头像旁边是有一个 V， 而那个阿龙呢是没有认证的。 就是、李逵是有 V 的，李鬼是没 V 的。 对。记者看到了，在阿龙这条微博下呀，不少网友留言说恍然大悟，差点就看走了眼。还有人说怎么几乎一模一样呢？ 哎， 前不久记者就联系了主持人阿龙，他就告诉记者说是一名微博粉丝告诉他的，说在阿龙以前发布的一条微博当中啊，这个假的李鬼就借机回复，之后呢就开始私信粉丝借钱。说阿龙说呀，我也不知道借钱的具体数额，好在这粉丝和我比较熟，知道我不会这么干，所以呢他就发了截屏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很气愤，于是呢就发了微博给网友提个醒。阿龙还说呀，他把冒充他的网友拉入到了黑名单，昨天他点进去再看的时候大吃一惊，发现这李鬼把这阿龙的名字又改成了 BTV 吴冰 啊， 也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 又换人了， 开始冒充他人了啊。阿龙说了，看他这么频繁的改名，感觉这个人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 哦， 后来有记者就搜索发现呀，这名原本叫做北京阿龙-LIS 的网友，在阿龙的多条微博当中都和留言的网友有过互动，但是他只给网友回复表情，从来不发文字。一条收到过比阿龙回复的网友就说呀，刚开始收到回复我特开心，但是仔细看发现了端倪，那个假阿龙给我发私信了我也没回，他就是个骗子。记者还看到此时这个比阿龙呢已经是改头换面了，如法炮制，是复制了有身份认证的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BTV 吴冰，头像又一样，名字呢比真吴冰多了一个横杠， 嗨， 也是没有V字认证的。记者呢就向他发送私信，截至发稿之前也没有收到回复。 就是现在如今这个骗子啊，真是特别多，这是冒充名人啊给粉丝发私信 借钱， 还有很多可能，比如说我把头像改成晚桥的，然后把我们名字也改成晚桥，然后我让他拉黑看不见我，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认识的那些名人认识的那些人借钱，然后都以为是晚桥借的，哎呦一看吧，借十个十二个不给的，这是人缘太差是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防范的一个还好，人家有V字认证，你说要普通人真得留神是吧。 说明我身边的朋友什么警惕性高， 对对对对对对对， 法治意志强， 不是人缘太差的问题是吧。所以有时候在出现借钱的时候，咱还是打个电话或者见个面，当面谈，电话聊，至少都比这些靠这些微信也好啊，网络也好啊，发冰冷的文字要靠谱， 没错， 和保险的多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熟悉的地铁站啊，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和短信跟我们进行互动。 那时话开说，我最熟悉二号线的西直门站，因为那是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杨志军还给我们发来了两张图片，这是哪站的呀？好漂亮啊！这个就是工体的那个，你看基建。是吧？ 东四十条， 东四十条那一站吗？ 还是东直门那一站的？ 东四十条这一站 是吗？ 嗯， 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自己常走的这个，或者说最熟的那个地铁站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这个。像杨志军说，这是刚拍的几张壁画。 嗯， 迪迪说，我最熟悉的地铁站当然是四号线的魏公村站，单位家都在这附近。地铁出行的第一站呐、 啊，对，往往第一站 啊，大家停留的时间长， 我 得在那儿等车。 对，我也常熟悉魏公村，但是我在那会儿还没地铁呢，就是魏公村还没地铁呢。 嗯， 啊，得坐323还是332到西直门去，从西直门那儿坐地铁，那是最近的。 哎，红花说，主持人您好，我最熟悉的地铁就是最早的老崇文门站。 嗯， 票价那会儿才一毛钱一张。 哎呦， 那会儿估计你也没出生呢。那时候呢，车厢不像现在那么好看， 哦、 说车厢里人还不多，那肯定。 两毛、三毛、五毛，我赶上崇文门那个出了就是同仁医院边上，我们回家的时候去姥姥家什么等八路啊、三路啊。 嗯， 现在好像八路还有吧，三路有没有不知道了。你知道崇文门那站吗？ 知道崇文门那站。 嗨，你肯定也不熟。哎呀，今天。你不用疑惑的看着我，因为我打小就得在那儿等公交车。 我也是啊，我打小在好多站都等公交车，怎么就鄙视我不认识那站呢？ 你都是送谁去呢？ 我都是等着别人接。 哎呦，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啊，这个年薪百万不用坐班，主要任务是吐槽，你说这个怎么样？ 跳吗？ 不敢。 你是听起来觉得还挺好的、啊、 听起来是无比诱惑的这个职位哈、啊 嗯、 这是今年六月份某旅游网站在用户当中海选招聘的这个职位，叫什么呢？首席吐槽官。吐槽都成个官名了。 嗯， 就是天天没事跟那发牢骚。人家还有一个简称，你知道现在什么 CEO CFO CFO 人家叫 C2O 吐槽的 O。 C 吐哦 啊，就是吐了、吐槽的意思 哦。 哎呀，经过 真形象 半年的这个选拔，来自青岛的一位大四学生李佳浩，由于吐槽的数量多、质量好，拿到了这席位。 哎，这不就是差评师吗？ 啊、 淘宝里专门有差评师，你知道吗？ 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 嗯， 这首席吐槽官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据李佳浩介绍说，提出并改进旅游环节的各个环节的问题啊，是吐槽官的终极职能。首先呢，要对预定流程、界面、交互效果进行吐槽，还得广泛征集客户的投诉抱怨，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这吐槽官还要亲自上路体验，发现不同线路的优点、缺点，包括风光好不好、导游贴心不贴心、钱花的值不值啊等等。以一个普通旅游者的身份发现问题、提供意见，从而更好的解决问题。听起来真是这个工作挺好的呀，我觉得。 嗯， 那么这个 C2O 啊，就是吐槽官哈，可以通过吐槽拿高薪。但对于普通游客而言啊，这吐槽其实你表达意见的时候，有可能未必像想的那么容易，而且呢没什么后果。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对旅游的一种吐槽，算是一种温和的批评，你打好评、中评、差评，你是个人感觉对吧？ 对啊。 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吐槽完了之后你的利益就受损了。 对呀、啊、 比如说有一位游客高先生，今年五月份在网上预定了去台湾的一套自由行产品，到了酒店才被告知你家孩子得另掏钱。哎，说我订酒店的时候已经说明了会对订带小孩啊，当时没提出要单收钱呢。 嗯， 为什么入住的时候才说呀？说行程之后呢，这个结束之后呢，高先生给这款产品打了一个2分，这满分是5分啊， 嗯， 2分肯定 不 及格 呀、 啊。然后麻烦就来了，他们的客服给我打了好几通电话，几次三番强词夺理，认为我们这收费是合理的。反而高先生说，我只是打了个低分，我还没想好投诉呢，你说客服就一个一个的打电话追，你说这不是骚扰算什么呀？ 嗯， 还行，只是给您打电话，没把您电话搁到某那些社交网站上就不错了。 那这电话就废了哈， 是吧？您这天天有360多个电话打电话问您租不租房，房子卖不卖， 交不交女朋友，聊不聊男朋友，这你这日子还过不过。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不顺心的事儿了，遇到不满意的了，还不能吐槽了、 啊、 是不是？ 所以有些他是呢改进服务质量，切切实实维护我们消费者权益的，有些呢就是个样子。你比如说你给个差评，结果你的日子没法过了，你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作秀，关键的是切切实实的提高自己的这个产品的服务 质量。 哎， 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最熟悉的一站地铁，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 好人马大姐 啊 他说我最熟悉的就是一号线二号线、 嗯、 常坐的站是宣武门和长春街。 嗯， 北京最早啊只有一号线， 哎， 我们还得从菜市口走到宣武门才能坐上车呢。 嗯， 如今在菜市口出门就有地铁四号线了，这如今地铁四通八达的，出门就坐地铁了。 哎呀，所以你看人家杨志军也说最熟悉的地铁站是七号线广渠门，广渠门外吧，啊，然后一个客流量不大的小站，我们家就住这儿。哎呦，我也是看那个，因为我们家亲戚有住广渠门广渠家园附近的、啊、 嗯， 一看出门就是地铁。那原来你知道的地方叫马圈， 马圈 知道吧？ 嗯， 啊，然后呢原来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现在都成了地铁站了，真好。关键是从来没进去过 啊，你都是在外面看看， 就是没机会坐这个七号线。 哎呀，七号线特别好、 啊、 没什么人。嗯，你看小辉就说了，说最熟悉的一站呢是地铁一号线军博站。 嗯， 在军事博物馆里后边那大楼里哈、 嗯、 上班十年呀，那会儿天天穿过博物馆，后来免费参观了也不觉得自豪了。 你知道从军博呀到南礼士路就觉得齁长齁长的这一站、嗯、从南礼士路到复兴门就觉得怎么还没说话呢就到了是吧？ 嗯， 你有这切身体会是吧？ 确实，你走过看样子是。 是，我经常也坐那个一号线嘛。 嗯。 而且北京的二号线也是有些站就觉得距离特长，你要是那时候没座，你就觉得哎呦这一站地怎么还不到？ 怎么我还站在这儿呢？ 还没人下车呢？ 怎么还没人给我让座呢？你是这么想的吧？ 一大小伙子让人让座，估计也不 合适。 对呀、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最熟悉的地铁那一站啊，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十二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来看呢，在城北部哈，我们看到二环的北段还是有一些拥堵，还有我们看到安定门的这个东滨河路附近也是交通行驶缓慢，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婉乔。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最熟悉的地铁站是哪座啊，哪个站啊、 嗯、 为什么熟，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 嗯、 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嗯，我还特熟悉8号线、 啊、8号线是哪儿的？ 安华桥站。八号线的南起点是南锣鼓巷， 哦， 然后经过了鼓楼大街 啊， 中间途经一站吧，至今没开呢。 哦， 但是那儿设了一站， 不知道。 然后就是安华桥站， 要是去 再往北走就是北土城站。 哦， 嗯， 去昌平县是不是从八号线换上 是的就可以了？ 就行是吧？ 嗯， 哎呀，下回有机会， 特别方便 是吗？从你看不行，就是坐的还是少。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站呀，没信号，手机没信号，进去连线的时候，喂喂喂，打不通， 是吧？ 嗯、 迪迪还说最喜欢夏天，最喜欢坐地铁七号线，哎呦，空调开的大，特凉快。 嘿，这是一个贪凉的小朋友、 啊、 是吧？ 嗯， 二马说最熟悉的就是二号线的长春街站。 嗯， 原来这个地铁站啊，是因为护城河改建而成的 啊？真的吗？ 嗯，我也不知道。 艾维也说我最印象最深的是地铁五棵松站，1969年一号线地铁刚通车的时候，就在五棵松站参观乘车。 哦呦， 哎呀， 这有年头了。 是是是， 嗯， 反正你知道这个地铁一号线往西走哈、啊，原来有很多地铁迷还在找它到底第一个站是哪个站， 到底是哪个站呢？ 啊、不知道， 嗯， 嗨， 不是苹果园吗？ 来，我们接下来说说其他方面的事儿，该谁了？ 该你了， 该我了。 嗯，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说的事儿还真的挺多的， 真是该我了。 嗨， 昨天下午5点，来自大连的巴掌宝宝抵达北京军区总医院， 谁 附属81儿童医院。 不是，没听懂，什么宝宝？ 巴掌宝宝。 什么叫巴掌宝宝？ 这个巴掌宝宝啊，叫天佑，他是今年6月出生在大连的，咕咕坠地的时候只有24周。比正常婴儿早产了4个月，体重只有550克， 不是一斤多呀？ 一斤多一点，身长呢只比成人的手掌略长一些 啊。这么个巴掌宝宝， 对，所以大家就管他叫巴掌宝宝哈。小天佑出生之后呢，一直是使用呼吸机，直到4-5个月大的时候才脱离，吃东西也要靠鼻饲管。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之下呢，小天佑是逐渐脱离了生命危险， 嗯， 身体状况也稳定下来了。天佑爸爸就说，直到现在他还没抱过孩子一次呢。 哎呦， 问为什么呢？孩子爸爸说不敢抱， 嗯， 取名天佑就希望老天呀保佑这孩子。 嗯， 天佑的爸爸回忆说，今年9月发现孩子的眼睛发生了病变，医生就说呀应该越快治疗越好，可是当时这孩子又不具备治疗条件，所以一直等到现在。昨天下午5点，经过9个小时的颠簸，小天佑是终于平安到达了北京军区总医院附属81儿童医院。与此同时，网上也有爱心接力，不少网友就转发这样的消息，呼吁私家车主动避让。下午4点，车子进京，北京交警还有患儿家属取得了联系，指挥中心的民警全程为急救车设计好了行车路线，并且安排沿线交警照顾放行。天佑爸爸非常感激地说呀，谢谢所有人给我们提供帮助的人。抵达医院之后，医生立刻就给小天佑做了检查。小儿外科主任黄医生就表示，目前小天佑的情况是并不乐观的，肺部发育不良，而且伴有高烧，能否尽快手术呢，也需要看小天佑的耐受程度，因为孩子太小了嘛、 嗯、是 仔细检查以后才能够确定治疗方案。 哎呀，听着怪可怜的，我们在这儿也是祝福小天佑哈能够挺过来。然后呢，我们没人想说有这么多市民，人家开着救护车从外地一直到咱北京啊，有很多北京市民在昨天好像都 一路的让道， 对，一路让行、 嗯、 我觉得这体验咱北京人的精神面貌是吧？ 没错、 嗯、点个赞的同时也是好好的祝愿这个小宝宝。接下来说这事儿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前些日子的这个新闻当中知道了，就是这个模仿电影情节， 嗯， 以豪车车主和或者是高档小区的居民为目标，在车上安装 GPS 跟踪器，预备实施绑架的时候被发现了。 没错， 你看那消息了？ 我听看见了， 哎、 听着看完了之后毛骨悚然的。 是这两天朝阳区检察院对2名犯罪嫌疑人以绑架罪批准逮捕。这事儿呢发生在今年10月，家住朝阳区的孙女士在开着自己的车，好像是个宾是吧？宾利、 嗯、 啊，好宾跑还是个，注意到后边老有辆灰色捷达车跟着他后边。此后呢，他检查自己车辆的时候发现被装了这个 GPS 定位跟踪器。10月30号上午，孙女士再次发现这车被跟踪，于是呢就叫来了几名同事开车别停了这辆车，然后呢报警。这个据犯罪嫌疑人赵某说呀，自己啊看那个警匪片，然后呢从中受到了启发，也想这个效仿影片当中的手段，通过绑架呀挣笔大钱。随后呢他就联系了好友钱某共同作案。2014年9月底啊，俩人在陕西榆林市的府谷县 把一辆豪车车主作为绑架目标进行跟踪，而且呢也在车上安装了这个 GPS 跟踪器。 嗯， 结果呢这个一个月之后啊，他们是尾随这辆车来到了北京的朝阳区，后来因为准备不周全，认为放弃了实施绑架。当然在这个跟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哎，这个李某居住这个小区啊属于高档小区，有好多豪车出入呢，于是呢就在小区里边寻找这个绑架对象，观察了好几天之后决定对孙女士实施绑架。但是呢俩人开这捷达车在跟踪的时候被孙女士发现，被当场抓获了。那个民警现场在 车里边 起获了，你听听啊，锤子、铲子、斧头、匕首、手铐、脚镣、手套，据说还有藏尸杖啊，这个作案工具和装备。两个人也说为了实施绑架，俩人还编写了向家属索要钱财的这个台词儿，并且绘制了线路以逃避检查站检查，一看是有准备的实施的这个绑架。 对，而且多亏了孙女士的警惕性真是挺高的，因为很多女生啊，她在开车的时候她的注意力只在前面， 嗯， 她很少看那个后视镜。 是， 这孙女士真的是很好，就是她有这样的一个警惕性高，而且有好的习惯，经常看一看后视镜，看看后车的情况。 对，而且我觉得她这个整个的那种反转的剧情啊，比如说在霄云路实施堵截，那条路比较堵， 嗯， 等等啊，都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觉得这个真是跟大片一样。 嗯， 还是希望警察叔叔能够这个把这些坏人都抓住啊， 绳之以法。 对对对，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地铁站。像赵辉说，军博站和目的地站离得非常近，我怎么觉得目的地离复兴门近呢？说 你不是刚说南礼士路离复兴门近吗？ 哦，对对对对对， 怎么又改口了呢？ 记住案了啊，反正一号线， 嗯， 都往西边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看见车灯就有盼了。你们理解我们等车的心情 啊？ 地铁那车灯特别有意思，老远的，它因为是弯道嘛，进来之后，快到站的时候车灯就灭了。 哦，那你有一种感觉吗？就是地铁快进站的时候， 啊， 那个车道当中有一股风刮来。 是是是，而且那时候还经常在第一节或者最后一节看看隧道里边到底都长什么样。 哎，对，至今没去过隧道呢。嗯， 你没进去过？ 没进去过。 啊，我也是没进去过，只是在车里边看见过。 嗯， 哎呀，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就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今天是周三，在我们节目的接下来呢，是为您带来的非遗时光，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晚乔， 耶，接下来继续来听吧。 我来自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叫陈立新，1971年参加工作，专门从事涮羊肉的加工制作技艺，我呢是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 给您上上菜品，这是咱们这儿的手切鲜羊肉。 记者见到陈立新的时候是下午4点，按理说还没到饭点，可东来顺新东安饭庄里一半的桌子就已经坐满了。 我们是那个南方的嘛，然后就是没有这样的锅，肉还挺嫩的，以前来玩的时候也每次都来吃，人也挺多的，有的时候还要排队， 排队等位也要吃上这口，这或许就是百年老店的魅力。话说1903年，老掌柜丁德山在东安市场是从丁记粥摊起家的。由于他们从东边进京做买卖，老掌柜的母亲期盼能够顺顺当当，因此给店起名叫东来顺。然而1912年，东安市场失火，粥棚也被烧毁，老掌柜在东安市场上盖起了3间瓦房，把当时很红火的火锅引到东来顺。 过去浓烟酱黄，立冬不砍菜必定要受害啊。冬天呢，老百姓的看家菜是白菜萝卜，家家都有火锅子，然后呢用肉汤再煮这个白菜，要炖着萝卜。到东来顺呢，因为咱家是清真，顺食的主要的品种就是羊肉，所以呢叫涮羊肉。 涮羊肉肉嫩味美，在老掌柜丁德山看来，主要仗着选料精、加工细、佐料全。他不惜用重金挖来当时正阳楼饭庄的名厨郑师傅，对羊肉的产地、用肉的部位、切肉的手法做了一系列的规范。别看就这么一盘羊肉，这背后的讲究可是不少。 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的羊还得是经过阉割了的公羊。过去好多人不吃羊肉，说这羊肉膻，是为什么膻呢？其实羊肉它就是性成熟的时候，它那性激素发挥作用，就味道就比较浓烈。另外一个呢，这个羊长到多大呢？就是1年到1年半。 另外，羊身上能作为涮肉的部位并不多，算算只有5处。 有上脑，有小三叉，有大三叉，有黄瓜条，有磨裆，就这么5个部位。这个在羊身上也就占40%。 到了考验刀工的时候，记者跟随陈师傅进了后厨。收拾好了台面，陈立新亮出了家伙。